来包帽子和 CD， 写信给你绯闻女友，见报纸就看，拿来拼凑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，所以我终于来到。 我的爱，我的爱。

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。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。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这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？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走向逃避，逃避。伤心可以很少，

此刻会在哪里，哪里都比不过我心里，心里随时随地有你。滴滴滴滴滴滴滴，在想你，想你就会出现在我的眼里。滴滴滴滴滴滴滴，在眼里，在我眼里，你是我的唯一。我的生活不能没你，没你就会失去很多，很多事我也不清楚，清楚的是我很爱你。很爱你，爱你就会为你不停地歌唱，在歌唱，歌唱在我生命中遇见你。 爱的委屈不必澄清，

海边吹吹风，这感觉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。你陪我去走走，漫无目的的走，原谅我不会再犯错。我想要去走走，去海边吹吹风，这感觉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。你陪我去走走，漫无目的的走，原谅我不会再犯错。就这么说， 绿衣草层层，白雾茫茫，有位佳人在水一方，绿草萋萋，白雾迷离，有位佳人靠水而去。

你说什么？难道真的不能？等你爱我，爱我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也就足够。 就在那里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 身上贵妃白眉娇色受宠爱，轻柔浣纱为你把裙摆，夜梦长安万里出塞外，倾国倾城漂流去远方，一笑红尘心无爱。我心常伴英雄在，爱是轻纱，何时是喜何时是悲哀，非凡脱俗花风中尘埃，千古风流就好年代，红颜佳话被转载，国色天下，何处是烟，何处是粉黛，昙花一现流离之色彩，佳人依然风流写风纱为你把裙摆，夜梦长安万里出塞外，倾国倾城漂流去远方，回眸一笑红尘起无爱。我心常伴英雄在，爱是轻纱，何 时是喜，何时是悲哀？飞帆过素华，风中尘埃，千古风流依旧好年代。孤雁佳话被转载，国色天香，何处是烟，何处是分担？徘徊斜流，一纸色彩，佳人依然风流显风采。叹人间又感慨，又闻声琵琶弹唱诉情怀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